很多时候，保护自然的答案就在自然本身。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保护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45%。那今天夜间呢是多云转阴，西部有小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90%。那近期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花粉浓度的预报啊。9月12日本市的花粉浓度监测结果是平均每千平方毫米229粒，浓度还是偏高的。预计14日城区的花粉颗粒数为每千平方毫米190到220粒之间，仍然处于一个偏高的水平。那近期呢，本市花粉浓度基本还是保持在较高的水准哈，而且呢秋季草本花卉致敏性强，如果要是有花粉过敏的朋友，外出活动一定要注意防护，尽量不要到花草繁茂的地方去。代表预报编辑预言，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旅行号1073。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时间来到了2018年的9月13号11:33的36秒钟，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打开收音机，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这是一个很熟悉的旋律哈。 对， 因为中分论坛呢刚刚结束，我们节目呢应该做了第3期这样的专题访谈节目，对吧？ 是的，就是走进非洲， 特别走心。 嗯，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二位做客直播间。二位的关系是真的是亲密爱人了。 是的，他们是一对夫妻啊。 是的，而且他们就是有非常默契的职业的背景。 对， 都是自然的摄影师。 嗯， 还有不同的职业的感受哈。 嗯，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陈海莹和徐可毅，欢迎二位 来跟我们打个招呼 呗。 大家好，陈海莹 啊，

没办法。 对，必须得配合， 必须得配合。 因为可以也是摄影师， 是， 对、啊， 确实早上的光线不一样， 当然 是的，是的， 光线会更好。 对，我觉得二位就是本着摄影师的职责哈、啊，那肯定是要赶早或者是赶晚， 起早贪黑嘛， 特地的那个时间嘛，才能拍到最好的照片。 对 对，虽然很辛苦，但是你看到特别美的光线。出现你面前的时候，你觉得所有这些都是值得的。 是的，是的。其实我们也采访过很多摄影师的朋友，他们的生活的规律啊，睡觉的点是不定的哈。因为为了一张照片，经常是彻夜等待星空，是吧？早上看那个日出升起的时候， 是的，是的，等的哎呀，冻的，裹着军大衣什么的。 很累。 我觉得我们这次行程里面最亮点的就是那一天早起去做热气球。 哦，说说那一天的经历吧，没关系，我们要就是想到哪里说都可以啊。 对，我觉得热气球呢，给我的体验是真的是 肯尼亚。是吗？ 肯尼亚的热气球 okay, 人生中是无与伦比的 啊！ 因为可意呢，他以前在土耳其也做过， 啊、 oh, hey, okay. ，做过热气球。我呢，还是第一次真正做热气球的。因为呢，这个热气球它时间设计的很好，它要让我们在热气球上看日出。 哇， 这好早、啊！ 这就意味着呢，你要在日出之前两个小时就要先起床， 三点两点多吧，两三点钟， 两三点钟要起床。起床呢，然后热气球的公司呢，它要有车、把你从酒店拉到热气球的这个试飞的场地。这个路上大概就要走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 哇， 那可以补补觉吗？ 这个车很颠， 晃得很厉害 啊！因为你想想， 基本上你是补不了的。 对吧？好吧， 我们是在肯尼亚的比较大的一个有名的国家公园，叫马赛马拉国家公园， 马赛马拉， 马赛马拉里 面， 对，就是我们。应该我跟周老师小的时候看的《 动物世界》，等， 不，我小时候也看。 咱们都是80后、啊。 对，等，哎呀，我还穿戏啦。 哎呀，孙悟空啊， 对， 然后 这个就是拍《动物世界》的地方。 Okay. 所以呢，它路修的，坦率讲呢，道路条件不是很好。 哦， 但是很原始， 很原始， 保证很多原始风貌。这个热气球呢，它的起飞也很有意思。并不是说呢，热气球先飞起来，这个、你乘坐的这个筐立起来，你站进去，而是呢，这个筐是倒着放的，你所有的人呢，我们是要横着 进去， 躺着进去的 啊， 是要用一个体操动作，然后躺着整个人进去。 哦， 整个人进去。 那个筐够我们躺进去是吗？ 这个筐呢，分上下两层，有人呢躺这个 两 层 了， 上层，有人躺上层、 okay. 啊，有人上铺。我这种体重比较大呢，就只能躺下铺 。 我躺上铺，人家不放心啊，所以呢，随着这个热气球一点火，它开始往上升呢，把这个筐给你拽直。 哇、 哦，是这样的， 这个筐会被拽直， 跟卡巴多奇亚的风格是一样的，可以。 卡巴多奇亚不 是这样 吧？卡巴多奇亚人直接进去了， 直接进去的， 对， 这样 我迈进去， 对对对。 其实呢，卡巴多奇亚热气球是非常有名的， 是。 但是呢，从可以跟我讲呢，他觉得肯尼亚这个热气球呢，好处要真的是好处要多很多，一方面呢，这个热气球呢没有这么密集。 哦 啊，没有卡巴多西亚， 不会出现热气球之间相互碰撞的这个情况。 那么多呢，卡巴多西亚？ 卡巴多西亚很多，而且 一下全升起来，不同公司的， 对，不同公司，而且有一些事故。 哦， 对 ，OK， 安全啊不好， 没错， 对，所以在我们热气球往起升的时候，太阳还没有出来 啊。 随着热气球往上升呢，我们越来越高，看到阳光也越来越多。那天老天也特别配合 啊， 太阳呢给了我们一个非常漂亮的霞光和云气光， 太棒了 啊！ 动物们也感觉很舒服，对不对？ 很舒服。 而且在热气球下面看到就是成群的斑马、角马，他们在下面奔，因为。并没有飞得很高 了， 但是从一个上面的视角看，那绝对是非常壮观。 那就是动物世界的视角， 真的是。 本来我还认为呢，这个热气球呢可能会飞得比较高，因为之前看很多纪录片啊，热气球飞得都非常高，飞几百米。 对， 我们发现呢，这个肯尼亚的热气球呢，它没有让你飞这么高， 哦， 它让你和地面非常的接近。最近的时候呢，我们都飞得没有树高，会擦这些树梢。 酷， 这样呢，不单单你会看到地面上的角马呀、斑马呀， 很清晰， 这样很清晰。 长颈鹿啊，我们能看到树梢上在筑巢的这个，比如兀鹫或者蛇的这种猛禽。我们的热气球呢，就会从它的巢边贴着滑过去。 太 哇！ 然后 赶紧拍呀！ 肯尼亚 觉得挺烦的，那些兀鹫一样。 对， 怎么又来一个？对， 怎么又来了？ 明天还加班呢？ 怎么又来了？肯尼亚呢？说到这儿呢，肯尼亚的动物呢，有一点特别好，就是呢，因为这个公园呢，人跟动物之间的关系比较和谐，他们呢，人也不打扰他们，所以他们呢，觉得人对他是没有威胁的，不会说你人出现在附近，他就受到惊扰， 就全 跑掉了，所以他会把人当成一种。你 参照物 打个卡是吧？ 对， 他觉得这个运动的发出巨大声音的这种汽车也好，热气球也好，长着两个腿的这个东西也好， 已经习惯了， 无非也是自然界的一种东西， 组成部分 的影响。对， 啊，会， 对，只要不侵占他们的领地，不抢他们的食物，我觉得都是没有问题。 刚刚陈先生和可以描述的这个场景，确实跟卡巴多西亚不太一样哈，那里没有动物， 旷野， 那里没有那么大的一个空间，而且就是因为。比较早嘛， 对， 然后你可以看到动物它也开始复苏那种感觉，对吧？我觉得这个是一幕是非常精彩的。

系相思，欲画中秋情。9月23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北京广播电视台9位主持人，联合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共同演绎中外文学经典。9月23日上午10点，国图音乐厅，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你是否想过，有一天他不再记得你们的过去，有一天他不再认得你，你和他所有的回忆都会被脑海中的橡皮擦偷偷抹去。 我国平均每年新增30万阿尔兹海默症患者，患上这种疾病会出现记忆障碍、失语、失认、失用、视空间技能损害等症状。 如果有一天你的父母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请不要责怪他，请你对待他像他对待年幼时的你一样，耐心、用心、细心。 记忆虽会消逝，爱将永远长存。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城市广播，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我们来一起关注最新的天气。双休日期间呢，本市有弱冷空气活动了，空气污染气象条件转为有利，空气优良，而且风力也不太大，天气适合户外活动和郊游休闲。但是双休日两天的气温呈现出小幅度下降的趋势，等到周日的晚上，平原地区最低气温可以在15度上下，天气偏凉，应该注意调整穿着。周六15号多云转晴，偏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7度。周日16号晴转多云，南转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5度。我们代表预报编辑预言，感谢各位的收听。 领略非洲风情，体会彩虹国度，彩色的非洲，年轻的大陆。旅行号1073特别企划，随他们一起走进非洲。 时间来到了12:02，欢迎各位继续信任我们，搭乘旅行号1073，在去非洲的路上。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达达。 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那是情投意合的夫妻哈。 对， 而且是相同的工作，是摄影师的身份。 是， 他们就是因为摄影而认识的， 而结缘的， 对不对？ 对，在茫茫人海当中，两个人通过几张照片建立了连接， 火花四射。 砰的一下，大树花。 要去河北玉县看看大树花。 没有没有，我们今天去的不是河北玉县。 今天我们要去非洲哈。刚刚说到的坐热气球的经历在肯尼亚，我觉得是非常难得的哈。 当然了， 很少人会去那边感受，因为基本是去土耳其那边感受哈。 土耳其的是浪漫， 对对 对， 肯尼亚的是狂野。 是的，是的。也希望各位呢，听完我们上半期的分享之后，在肯尼亚也要有一个坐热气球的打算哈。 对。 其实，在很多部分的时候，我们的陈先生陈海莹先生说，许可一女士是之前呢是自己去过很多地